允許在一定條件之下輸入內地部分數據到香港。孫東在記者會說，可能優先考慮教育、科技、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數據，包括兩地交通、金融信息等。他又透露，正是考慮制定有關措施，使得內地流向本港的數據能夠妥善應用和保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位于吕宋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11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9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8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87元，跌5仙；腾讯控股232.8元，升4毫；阿里巴巴69.6元，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55.8升8仙，美团141.6升8毫，快手40元跌3.5毫半，药明生物42.1毫半跌5毫半，网易96元跌4元，京东集团163.3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49，瑞士法郎7.774，欧元4.904，加元5.681，新西兰元4.43，欧元7.662。每百日元对港元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90点，跌116点。港金系报151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1.51美元，卖出162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康庄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去到卫理道。重复一次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康庄道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卫理道。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见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就近住理工湾位对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排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线湾道一段车多龙尾亚公湾，西贡公路近住津桥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北围和菠萝斜，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了，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封闭，同埋葵涌安捷里有爆水管，近住安捷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愉景湾隧道出口去东涌、观塘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54，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2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建议放宽 申请强拍门槛，楼龄达50年但是少于70年的私人楼宇拍卖门槛由80%的业权降低至70%，楼龄达70年以上则降至60%。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点样讲十点几、九点几、七点几 in English 呢？咁我哋当然可以话 about 10 o'clock or around 10 o'clock。但系咧有一个 expression 咧，我哋好需要学嘅，因为系好多讲英文嘅人都会讲就系 ish 啦。ish 通常譬如咧，我九点钟见你啦，就 I'll see you at nine。但如果我想讲九点左右啦，又唔系即系确实一定系九点钟啦，8:45去到9:15之中间嗰啲时间咧，你可以话咧 I'll see you at nine-ish，nine 跟住 ish 就可以啦。OK，ten-ish，nine-ish，seven-ish 咁样。OK。就是这个用法了，刚刚有个听众问开这个 ish 的讲法，所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是一定要识的，也都是最好大家学识去讲，还有 text message 的时候都可以用，因为都挺 common 的。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晏昼嘅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系陈业平你好。 嗱，而家个温度咧就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就系66%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展望咧，就系听日啦，日间咧系天气干燥嘅，气温会介乎23到30度。而展望咧星期日会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咧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及干燥嘅，嗱潘永祥，我哋不如继续咧就讲一讲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措施啊。其中有一项咧就系关于强拍嘅门槛啊，亦都系喺施政报告入边咧所公布嘅。根据施政报告嘅建议咧，佢哋今年咧就打算向立法会咧去提出一啲嘅具体建议安排，春年下半年咧就系提交咧相关嘅条例草案，将强拍嘅门槛降低啦。降低成点样呢？就是说而家呢本来是楼龄50年或者以上的私人楼宇啦，又或者呢是一些楼龄30年或者以上而又位处于非工业地带的工厦呢，咁申请强拍的门槛呢就是80%嘅。咁但係根據施政報告嘅建議啦，就係呢兩個嘅樓宇啊嘅強拍嘅門檻咧，就建議由80%降低到去咧70%嘅。仲有住宅樓宇咧，就再跟樓齡咧就做兩級制。 如果是樓齡50年或以上，而未到70年的建築物咧，強拍的門檻咧就係70%。但系当楼龄系去到70年或者以上的楼宇咧，就获得咧60%嘅业权咧，就可以申请强拍啦。我睇翻咧立法会咧之前有一啲嘅即系议员提问过啦，就系、是、究竟咧香港嘅私人楼宇啊，佢根据佢个楼龄分布系点样？如果我睇翻条数咧，就系50到59年楼龄嘅私人楼宇咧，全港咧总共系有5617嘅。而達到60年或以上嘅咧，就有3545。咁即係話計埋兩條數加埋咧，就應該係全香港咧有9162個嘅係私人樓宇咧，係樓齡達到50年以上。亦即係話咧，如果第時要做強拍嘅時候咧，咁佢就只係需要即係收到咧70%嘅業權咧，已經可以申請強拍噶咯。潘永祥 係冇錯。嗱，講開強拍咧，其實我都同呢個強拍條例都有啲關係嘅啲，因為十多年前咧，咁我就係香港差人收入會嘅產業差人組主席啦。咁就大家記得咧，即係喺2010年 啊，強拍條例嘅修訂。 冇錯，但係嗰陣時咧就只係生效啫。咁但係批即係落個立法會嗰陣時係早啲嘅嚇，只不過嗰個生效日期咧就2010年嘅4月1日嚇。咁就嗰陣時咧，就林鄭做發展局局長啦。咁嗰陣時就提出呢一個即係修訂啦。咁最尾修訂咗喺立法會通過咗嘅時候咧，咁即係因為大家都關注啦，即係話緊呢啲小業主明明呢一個強拍條例咧，尤其是修訂咗之後對你嘅權益係點咧咁樣。咁嗰陣時咧，我就做呢、這個。差人收入會嘅差人組主席嗰時候咧，咁我就每年咧都有一個即係免費講座俾佢哋啲公眾嘅，咁尤其是一啲長者老人家啦，因為佢哋唔係好清楚條例嗰個具體內容點樣賠償啊，佢哋個權益係點啊，可唔可以提出反對啊咁樣，咁就即係一路咁樣到而家都10多年啦，咁我而家都每年都有啲講座俾公眾嘅嚇，咁就我睇到咧就。其實都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無論是公眾或者是業主的。原因就是因為呢過往呢即是那個強拍的門檻呢就90%啦、啊、就變咗呢就都幾難可以收購到90%的。所以過往的日子呢就好多即是就不是那麼多收購成功。咁就變咗呢其實有好多業主呢調翻轉去真係好想咧，即係搬一啲較為好啲嘅居所，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如果舊樓咧好多時候維修都係差嘅，咁變咗咧佢即係又要通常都冇 lift 啦，咁亦都希望咧能夠賣咗間屋咧，就可以即係去改善個環境，買啲新。咁大家知道咧，如果冇一個重建價值咧，咁我哋所謂咧就用一個現有價值，咁現有價值你咪。如果你係好舊嘅樓，你根本個維修啊，或者嗰、那個即係好多要維修保養嘅，咁嘅時候咧，咁佢嗰個現有價值咪低咯。咁佢賣咗間舊樓冇 lift 嘅，咁佢點能夠買到一啲即係較為面積好啲嘅，即係有 lift 嘅樓咧？咁樣，咁所以變咗佢哋都希望咧有發展商去收購嘅。咁但係如果你門檻越高咧，咁發展商當然冇個積極性啦，唔會去收購啦。如果你門檻低咧，咁發展商咪會有積極性啦。咁但係當然啦，有另一邊咧，就業主咧就覺得依個我私有財產，有可能咧佢覺得種種原因，我係唔想買嘅，尤其是可能有啲紀念價值，或者佢係佢啲配偶留翻俾佢嘅。咁所以的確咧睇到有兩種即係、就是、業主嘅心態嘅嚇。咁所以變咗我哋都要即係即係兩方面業主嘅心態都要關顧到啦嚇。 嗯，其实呢如果睇返过往嘅资料啦，咁呢啲强拍呢你都要去土地审裁处嗰度呢去申请嘅。咁就嗰位嘅申请人呢就要俾一个底价出嚟啦。咁、但係土地审裁处去考虑呀到底係咪进行强拍嘅时候呢都会考虑返楼宇嘅楼龄啦。但係楼龄唔係唯一嘅条件喎，佢仲要考虑埋呢佢嘅维修状况。即係话有啲楼宇如果佢可能係70年或者以上，但如果佢维修得好好嘅时候呢 咧，咁呢個咧亦都會係土地審裁處去考慮是否接納個強拍申請咧嘅考慮因素在內嘅。咁此外咧，頭先都講過啦，就係申請強拍嘅人士咧，佢係要俾一個嘅底價啦。咁但係土地審裁處咧，佢去衡量嗰個拍賣底價嘅時候咧，亦都會考慮咧，即係要去睇翻咧，就係通常就應該會係要俾個拍賣價咧高少少，即係話其實佢都會睇咧，究竟你去釐定底價嘅時候有冇考慮到嗰個地段本身嘅一啲重新嘅發展嘅潛力咧？嗱，其實潘永祥即係講到呢一度咧，亦都可能即係你頭先講就係小業主分咗兩個嘅心態啦。但係實際上咧，可能亦都有啲小業主咧，佢哋會係因為個發展商出個價位啊係唔到咧，而引致到佢哋對於個拍賣係拒絕嘅。譬如就係佢係好想咧喺同區咧買翻同樣嘅樓宇嘅。嗱，如果你市建局，你仲有即係同區七年樓齡咧呢一個條例做規限啦。咁但係如果你私人強拍咧係冇噶嘛，咁呢個就係、是。變咗係一個即係睇下你嗰個市場力量嘅強弱啦。咁如果啲小業主佢認為我的價係唔到，我唔能夠喺同區買翻相同嘅樓宇嘅時候，佢就會拒絕噶咯。咁但係當而家將個強拍門檻去降低咗，係唔係會引致到啲小業主嘅議價能力係更加低咧？我仲記得咧，睇翻即係過往資料啦。喺2010年嘅時候咧，當立法會去傾呢個嘅強拍門檻嗰陣時係調低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嘅議員反對咧，佢就係基於小業主嘅議價能力，同埋佢哋覺得咧就係啲發展商咧係擲肥而洗嘅，即係話未必係因為咗即係改善嗰個嘅區域或者係見到你個樓宇質素差就去嘗試做一個嘅收購拍賣，而係咧睇下究竟我買咗一度重新發展，我嘅經濟利潤有幾多先嗱？咁如果係呢個嘅考慮因素嘅時候，咁當我哋將個強拍門檻降低，係唔係可能會進一步係削弱咗小業主嘅權益咧？呢個會唔會係一個要思考嘅問題咧，潘先生？ 當然呢個係要思考嘅問題，咁我都有思考嘅咁嗱，當然啦，而家我哋舊樓重建咧，即係主要兩個動力啦。咁一個就係善局啦。咁我都喺善局做咗六年嘅非執董啦。咁當然善局考慮咧，就主要都係公眾利益多啲。即係比如話，可唔可以改善嗰個環境啦？即係嗰啲樓係咪真係好舊啦？即係都係從一個公眾利益。咁當然啦，如果係發展商咧，佢主要都係從嗰個經濟利益嘅，即係嗰個商業利益嘅，係嘛？因為畢竟咧，佢係做生意啊嘛。咁所以變咗佢考慮咧，當然係邊啲地盤，即係邊啲舊樓咧，佢通常佢都係低密度啲啦，咁變咗佢收購嗰陣時候咧，將來重建係唔可以起嘅面積多啲，咁咪利用大啲。咁當然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佢能夠出嘅價又會高啲啦，係咪？因為佢嗰個舊樓低密度嘛。咁同樣地，相反，如果你啲舊樓係高嘅，咁佢冇乜肉食嘅。咁佢都冇可能出到好高嘅價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將門檻降低，係咪等於咧就將嗰、那個收購價亦都會降低咧？因為削咗嗰個議價能力啊嘛。咁呢個又唔係嘅嚇。呢、這個有陣時咧，可能咧有啲情況係調翻轉相反嘅。點解咧？因為發展商咧，其實佢要考慮嗰個風險啊。如果譬如佢收購一個地盤係佢個門檻係要八成嘅，甚至可能要九成嘅。咁佢風險大啊，因為唔知道將來真係得唔得。咁如果一開始嘅時候佢用一個較為進取啲嘅價錢咧，其實佢未必會咁做，因為最終如果係收唔夠嗰個門檻嗰個八成或者甚至可能係九成咧，咁佢真係揸住啲舊樓，係佢發展唔到嘅。咁調翻轉啦，如果佢嗰個機會好大，我哋過往有啲譬如話佢有啲業主集咗。九成或者八成嘅權一齊去賣嘅，賣出去俾發展商咁樣，或者就算唔到八成，佢係七成幾，咁即係到門檻都緊啲啦嘛。咁發展商咧就會用較為高啲嘅價錢幫佢買。咁即係話咧，如果個門檻去到七成，甚至係六成咧，咁即係發展商個基於嗰個成功率好高啊嘛。咁佢未必進取啲，可能咧即係一開始就會用一啲高嘅收購價。 咁從而咧，即係個業主咧，賣嘅價錢咧就可能會高啲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呢個唔係話嗰個門檻低咧，就等於咧佢個收價就會低啲 嘅。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啊，強拍門檻降低，你自己嘅睇法又係點樣咧？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深水埗嘅區議員啊，李霆鋒。李霆鋒你好。 李霆鋒你好。 兩位主持你好。 李霆鋒其實深水埗咧都有唔少舊樓嘅喎。咁而家政府嘅建議就係將個強拍門檻咧，如果係50年或以上嘅私人樓宇咧，佢嘅門檻就係由80%降到去70%嘅業權嘅，你點睇呢個嘅建議呢？ 我記得早前咧，其實應該有專業團體嘅學會都有類近嘅，即係一啲建議嘅。咁當時你哋台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咁其實我當時都有提過呢一樣嘢啦。我估呢樣嘢頭先兩位主持喺討論嘅時候都有提過，就係其實都有一啲嘅利弊。咁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第一會唔會都影響到先講即係小業主嘅議價能力啦。咁喺深水埗區裏面其實都一直都有啲發展商都收緊，即係都密謀啦，應該收緊一啲唔同嘅舊樓啦，係問緊啲小業主嘅意見啦。咁事實上部分有啲嘅大廈咧，其實係都有意向想即係即係賣嘅，因為啲小業主都可能咩預計舊樓，咁又自己有可能擔心一個即係第一佢要維修將來嘅一個費用，佢都未必負擔得起啦，尤其是長者嘅業主。咁所以佢哋都希望即係想有啲會快啲賣出。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當有座大廈，如果佢嘅業權係一個比較參差，即係可能有啲係自住啦，有啲可能佢係即係純粹係出租嘅一啲嘅業主啦，又或者可能佢係公司擁有嘅一啲嘅單位咧，其實佢個即係嘅權益，即係佢個業權咧比較鬆散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可能佢未必想賣嘅業主咧，其實佢係冇say喺呢個位置裏邊嘅。咁所以針對一啲比較鬆散業權嘅一啲嘅情況咧。其实如果降低咗呢个强拍门槛咧，对佢哋嚟讲，其实又唔系真系特别，即系特别 fair 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头先讲出价嗰个问题。咁事实上咧，近排都收到一啲嘅消息啦，可能有啲嘅即系大厦，其实都系想即系有啲想即系收购啦，咁样可能都就嚟够呢个即系强拍门槛噶啦。咁但系都系就已经咗嗰个 factor， 就系听到发展商出价嗰个唔系好理想。咁佢可能咧真系想喺翻区里边买翻即系同等嘅即系楼嘅楼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就冇。這個是即係咁樣嘅機制去到即係做個 check and balance， 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其實都係可能會最後打退堂鼓。咁強拍門檻降低咧，其實可能最大嘅即係得益者一定係會係地產商，因為佢可能會即係透過收購咗業權之後咧，佢可以即係綜合一個地方嚟發展。咁但係咧，第二樣嘢嗰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地產商有個利益啦，咁我可以即係發展嗰個地皮啦。咁但係嗰個地皮嘅收購咗之後，咁但係對於整體嘅社區係咪一個有利益咧？嗱、如果純粹從市區重建嘅角度去講咧，市區重建局嗰、那個第一佢有一個即係法例去即係做 check and balance。第二就係市區重建局嘅重建咧，會相對比較理想，就係、是、佢會考慮到整個社區嘅嗰個需要係點，即係佢唔會淨係考慮嗰、那個即係、就是、經濟上嘅利益，而可以睇佢整體上嘅社區可以有一個好啲。宏观啲去睇成个发展嘅需要，咁呢个第二样即系我估要处理。第三个更加大嘅要处理嘅问题咧，就系强拍门槛咧，其实要影响嘅唔止系业主，其实仲有一堆租客嘅。咁佢喺旧楼里边咧，其实有唔少嘅租客啦，无论系一个整个单位嘅租客，定还是劏房嘅租户咧，其实都系喺强拍嘅条例里边咧，其实系会有影响。当你降低咗强拍门槛之后咧，其实好多嘅劏房户咧，其实系会有呢个被逼迁嘅。即係有風險喺度，咁尤其是即係亦都係同翻市區重建嗰、那個即係建局去重建嗰個唔同啦。市區重建條例咧，其實如果係劏房租户咧，其實都會有補償。咁但係係發展商收購到咧，即係降低強拍門檻而收購到咧，咁其實租户咧係冇補償嘅。咁佢哋亦都如果譬如都上唔到樓，舉個例啊，譬如公屋嘅起得慢咁樣之類，咁啊上唔到樓咧。其實佢哋喺個區裏面咧，其實未必揾得到咧合適嘅租盤咧，去繼續去租住。咁所以呢個都會係對整體嘅社會即係嗰個嘅 impact 係會比較大咯。即係我自己觀察到啊呢啲。 但係李霆鋒，如果我哋講強拍門檻咧，其實都要留意嘅就係樓齡70年或以上嘅樓宇咧，只要獲得咧60%嘅業權咧，就可以申請拍賣強拍。咁呢個門檻大家又點睇咧？譬如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啊，如果咧佢係一啲單棟式嘅樓宇嘅，咁有啲舊樓咧，佢可能得一梯一伙嘅啫嘛，咁佢五層樓。其实如果按照嗰个划分咧，基本上佢有三个嘅住户系三个业主系同意咗，两个唔同意，其实佢都已经可以申请强拍噶啦，其实减紧嗰一半噶啦。咁我哋又应该要点样去考虑呢啲嘅状况咧？降到去60%，只要佢嘅楼龄达到70年或以上，又咪合理咧？ 我覺得我哋討論呢個嘅課題咧，其實有一個幾大嘅盲點啊，就係、是、我哋咧永遠都會淨係從一個即係嗰個業主嘅比例去睇到底應唔應該即係去即係做個重建。但係咧，其實我哋睇到好多舊樓咧，尤其是越高樓齡嗰啲咧，就越面對一個咩問題咧？就係佢座樓其實佢已經係個樓宇結構有啲嘅風險。咁、當然你問我角度，越係樓齡越高嗰個嗰啲樓宇，其實係道理上咧係應該即係從安全嘅角度啊，應該要做重建嘅。反而係啲，即我諗呢個要諗啦。咁所以咧，如果係淨係單靠即係強拍嘅門檻，如果淨係睇業權嗰個嘅即係降低嗰個百分比咧，我覺得其實太單向。如果我哋要睇即係真係申請強拍，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就係睇下到嗰個樓宇嘅質素去到咩地步。坦白講，喺深水埗區有唔少嘅樓宇咧，其實就算佢哋要做強拍咧，佢都會有陣時啲業主都會牙痛咁嘅聲嘅。原因就係咩咧？你而家同我講話要降低強拍門檻，但係啱早期我先做完大維修喎。所以咧，就對於一啲嘅業主，可能我啱啱俾咗錢做大維修，但你而家咧就同我講要即係做強拍門檻咧，咁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安排。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政府真係要做一個即係修例去做強拍咧，其實可能要加咗多一啲嘅即係一啲 assessment tool 啦，譬如睇下嗰座樓到底個樓齡係幾多啦，佢之前有冇佢收購之前或者申請收購之前咧，係咪有做過一啲大維修啦？佢而家樓宇狀況嘅結構係咪一個即係理想啦？同埋當然係要做即係整體嘅社區評估，我覺得呢個係都係一個即係影響嘅評估，我覺得係呢個係重要嘅。因為我亦都唔想即係頭先講嘅可能都冇理由淨係經濟需要咯。 係嗱，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五點半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七名西医涉嫌滥发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政府之后宣布有关医生发出的大约二万张免针纸失效。市民郭卓坚就医务卫生局局长的决定提出司法复核。法官高浩文颁下判词，裁定郭卓坚得席。判词提到，医卫局局长无权作出相关免针纸失效的决定。法庭同时颁令政府一方需支付全部讼费。郭卓坚在庭外形容判决是伸张公义，最大赢家是香港市民。他说涉案医生的免针纸是否有问题，应该一张一张去审视。他又說，如果政府上訴或者就免針紙修例，他會繼續提出複核。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會同律政司研究判詞之後正式回應。他強調，當局有責任保障全港700幾萬市民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責任和目標。本港新增5393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370宗，多9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102人死亡。9间安老院舍共有12名院友和2名员工确诊，56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4名院友确诊，20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448间学校呈报641宗个案，涉及537名学生和104名教职员，8间学校的10个班别需停课7日。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9月通胀率急升至 4.4%， 创2015年3月以来最高，远高于8月的 1.9%，主要因為去年9月房委會豁免公營房屋租金，導致比較基數較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上月基本通脹率持平於 1.8%。 上月電力、燃氣和水價格升幅較大，其次是住屋和基本食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被问到英国首相卓惠斯辞职的时候，说这个是英国的内政，不予置评。汪文斌强调，中方对发展中英关系的立场一贯明确，维护和发展好双边关系是中英双方的共同责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中方希望同英方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坏车嘅报告啦。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康庄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而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另外，西贡公路有交通意外，近住孟公窝路嗰段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同普通道近美裕街。就系、是、西贡公路近住孟公窝路啦，有交通意外，嗰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以及普通道近美裕街。另外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啦，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可丰中学。城隧去沙田方向之前曾经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刚刚取消了一阵。仲有思瑞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近联合道。就是思瑞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封闭了，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近联合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民安队总部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近西九高铁，是高铁的西九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银线湾道车多，龙尾去到亚公湾。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愉景湾隧道出口去东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Annyeonghaseyo， 我是住在韩国的香港人黎慧欣，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韩国时事和风土人情。 嚟紧的星期日，除了收听黎慧欣的韩国篇之外，记得上埋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欣赏由黎慧欣亲自炮制的精华片段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至8点， 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施政報告建議咧，將強拍嘅門檻咧係降低嘅。50年或以上樓齡嘅私人樓宇咧，申請強拍嘅門檻由而家業權嘅80%咧降到去咧70%嘅。而如果咧樓齡係達到70年或以上嘅樓宇咧，只要獲得60%嘅業權咧，就可以申請強拍嘅。咁啊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872311咧，同我哋講講你嘅睇法嘅。5:30新聞之前，我哋咧係同深水埗區議员李霆锋倾紧嘅，请翻出嚟。李霆锋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系 李霆锋啊，我想问一问咧，即系你接触嘅啲业主咧， 其實喺佢哋嘅心態咧，我哋知道一啲業主咧，即係梗係希望話都想話賣啦。咁有一個收購，咁你知啦，收購梗係比現有價值會高啲啦。咁從而咧可以即係買到啲面積好啲或者質素好啲嘅私樓咁樣。咁亦都有啲咧就話我係唔想賣嘅。咁如果你將門檻降低，咁咪即係逼我較容易咁樣要強拍咗咯咁樣。咁你認知裏面咧，其實邊一啲業主係佔嘅比例多啲嘅咧？即係願意即係賣啊，希望有發展收購嘅多啊，因為點都唔想賣嘅多嘅咧？ 我估其實最緊要都係睇翻頭先啱啱喺新聞前講嗰個問題，就係到底佢哋孭住嗰個樓宇嘅質素係啲乜嘢？我接觸比較多嘅就係通常啲大廈可能佢哋都覺得做維修都已經救唔翻啦，或者係佢哋可能嘅財政狀況啦，可能業主自己擔心個財政狀況冇辦法咧去應付嗰個嘅，即係就算申請到資助都好啦，即係申請到市局嘅例如香港6.0嘅嗰個資助都好啦，其實都未必去即係應付到嗰個工程嘅費用，咁佢哋覺得長遠而言，反正都係即係冇辦法應付㗎啦，做唔到大廈管理㗎啦，咁佢不如賣咗佢啦咁樣。咁呢個係第一種嘅諗法啦。第二種咧就係通常啲大廈咧，如果佢哋覺得成立業主立法團都係冇辦法令到嗰座大廈嘅嗰個大廈管理係可以有得個改善咧。譬如舉例，佢冇足夠嘅錢，佢嗰座大廈太細，佢冇足夠嘅錢去請管理公司幫手做管理，可能佢都要自己管理翻。咁可能對於業主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幾困身嘅一件事嚟。咁所以就有啲咁嘅諗法，所以我就要睇嗰個大廈會唔會賣咧。其實就係業主都會評估佢，除咗佢哋嘅價錢之外，我都有評估其他佢哋嘅一啲狀況，譬如佢自己自身經濟狀況啦，嗰座大廈佢係嗰個樓齡係咪真係太耐冇得救啦，同埋第三就係個大廈本身管理係咪好多問題要處理咁樣咯。 最後咧，李霆鋒好快想問埋一個問題嘅，而家咧係有一個嘅非政府組織啦，係受發展局委託咧，就住受強迫條例影響嘅小業主咧，提供外展支援服務嘅。但施政報告就話咧，會設立一個專責辦事處去加強支援受影響嘅小業主。你自己點睇呢個專責辦事處未來可以做到嘅角色咧？ 首先就真係睇下佢嗰個即係釐清嗰句會做啲咩啦。嗱，如果我估其中一個最大嘅爭議點咧，就係嗰個角色會唔會可以做啲調解？頭先正即係主持嚟講，就係如果佢嗰座大廈可能好少嘅，即係只要好少嘅住户，其實已經足夠咧，可以即係反對，即係或者咁講，即係可以主張去做嗰個強拍嘅咁樣。咁對於嗰啲另外小部分嘅業主係咪真係唔公平咧？咁我覺得呢個好多呢啲嘅爭議位。咁第一個，我覺得調解嘅角色好重要啦。第二就係嗰個中心其實可唔可以都可以做頭先個。正如所講，就係其實有啲 assessment 係要做，可唔可以即係蒐集多啲資料，關於嗰座大廈嘅結構問題啦，嗰度嘅管理係咪有需要即係要即係有啲管理上嘅問題係要處理啦咁樣。咁我覺得綜合咗呢啲資料咧，其實先可以判斷到嗰座大廈應唔應該去即係申請強拍啦。我覺得俾意見係呢方面係重要。 好啊，多謝曬你，李霆鋒傾到呢一度啊。李霆鋒咧係一位嘅區議員嚟嘅，係服務深水埗區嘅。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點睇咧呢個問題咧？頭先李霆鋒都有提到一點嘅。在強拍之下咧，當然即係拍賣咗之後，業主可以分得到個利益啦。咁但係咧，對於小業主啲小租客嚟講啊，其實嗰個條例咧並冇為佢哋要提供一個強制嘅補償。當然土地審裁處咧係可以根據情況咧去下令一啲嘅即係獲得。那個拍賣價的業主咧，補償翻一啲嘅租户嘅，咁但係始終喺成個條例入邊，應該點樣去保障呢一啲嘅租户嘅權益咧？仲有就係，譬如亦都有人提議過啦，係咪應該為小業主定下一個最低嘅保障金額，以免佢哋喺強拍門檻降低之後咧嘅權益係受損咧？點睇？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 喺內地小區做警察，點樣先算做好呢份工呢？除了執法，仲要教育。听下阿 Sir 点样讲？ 就攞阳光小区呢件事嚟讲啊，处理问题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细致嘅调查工作。如果唔系，你就系激发矛盾，唔系化解矛盾。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1。歡迎長英嘅時候咧，不如我哋請嚟咧就係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議員啊，謝偉全同我哋傾傾啊。謝偉全議員你好。 謝偉全你好。 兩位主持人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首先你不如總體評議一下啦。強拍嘅門檻咧，施政報告建議係降低嘅，你自己點睇呢？ 我覺得即係因為而家嗰個舊區嗰方面嘅重建咧，係越嚟越即係嚴重，即係嗰個時間咧等唔到，因為嗰個基本上超過50年嘅即係大廈嚟講咧，而家都9200棟噶啦。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政府真係要即係用一啲行動可以幫到。咁如果單靠市區重建局去做咧，我相信咧就唔會有好大嘅即係推動嗰方面嗰個效果出嚟。咁一定咧即係好似政府提供就係點樣公私營協作喺呢方面。咁降低嗰、那個即係嗰個門檻，基本上咧即係大原則咧，我自己本身咧就係支持嘅。咁當然就要亦都照顧嗰啲小業主啊。即係點樣得到公平嘅對待呢？佢哋嗰個包括喺佢嗰個權益方面啊，同埋最終當然佢哋係嗰個收到嗰、那個賠償方面呢，係點樣更加加強個保障啊？喺呢方面都重要嘅嚇。 謝偉全啊，即係關於嗰個賠償啊，嗰、那個保障嗰方面咧。咁過往咧都有啲聲音就話咧，即係當然嗱，土地審裁處就會定個底價啦。咁呢個底價就基於佢嗰個重建價值啦。咁過往咧就好多聲音就話到真係強拍嗰陣時候咧，只係得一個發展商出價啫，就係嗰個大業主啦。咁就但係如果你普通政府賣地唔係噶嘛，因為通常都有幾個發展商啦，一路舉落去啦咁樣。咁所以有啲聲音就話咧，會唔會就係因為啲發展商大家都即係俾面派對啦，咁樣即係既然佢都係強拍，咪就得一個去舉手咯咁樣。咁會唔會即係有啲聲音咧？我聽到就話會唔會將嗰個強拍嗰、那個拍賣嗰個方式咧改做招標？因為大家知道咧，嗱招標咧就雖然有個底價嘅土地審裁處頒令咗出嚟，但最終咧，你唔知道有邊啲人會落價噶嘛，同埋佢係定咗一個截止日期。咁你呢段時間咧，你又唔知道除咗嗰個大業主咧出價咧，仲有邊一個噶嘛？咁所以會唔會即係嗰個大業主咧就會驚啦？即係如果我就係用底價，會唔會攞唔到咧？咁而佢可能會即係穩陣啲，再加啲啊，咁變咗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永遠都係用嗰個底價就係去攞到嗰個地。而嗰個小業主咧分嘅錢咧就會少咗咧嚇。 我諗幾樣嘢都好做，其中多特潘你講呢個問題咧，其實個做法咧，其實政府應該可以考慮一下。咁但係咧就第一，我會強調咧，即係小業主嗰個權益對呢方面嘅了解，甚至嗰個評估嚇，佢哋係咪都有啲專業人士可以俾意見佢咧？呢個即係政府喺呢度咧。就佢喺呢方面咧，即係過往嚟講咧，其實佢攞翻錢嘅顧問，但係邊個揞袋先咧？咁樣咁，所以話喺預支一啲即係費用嗰方面咧，政府就應該考慮喺呢方面會做啦。咁第二樣嘢咧，頭先你講話會唔會因應咁咧，佢出到咩價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有啲案例嚟講咧，佢就去考慮嘅時候咧，譬如我想發展商，我想收購，佢本身咧有個成本喺度，佢本身亦都會考慮咧，如果有人要買啊，就算你拍賣啊，再要買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佢去到邊個水平咧，其實佢賣咗嚟講咧，佢可能亦都有個頗可觀嘅收益嘅喺佢嚟講，咁佢哋都會喺呢度考慮嘅，咁。投标是另外一个即是方法啦，就变咗喺嗰个评估嘅时候呢，亦都如果你话纯粹好似剛才你讲呢，大家即係俾面派对呢，其实喺呢方面呢，始终你就算你买到啦，第二个人买到，佢都会喺呢度最终都知嘅。咁所以即係嗰个问题即係唔係一定係大家俾面，反而呢我觉得呢就係话佢如果是收購的時候，某個程度可能已經是本身是 買到某個數量㗎啦。咁如果有人出個價高嘅時候呢，佢可能分分鐘賣俾你啦。咁我呢反正都已經可以有個比較合理嘅回報啦咁樣。咁反而我即係強調返呢，就係嗰個底價，即係嗰個評估嗰方面呢，係唔係即係已經係足夠反映到嗰個重建嗰個價值呢咁樣。咁呢個反而呢就係、是希望呢小業主都喺呢方面咧有啲專業嘅人士可以俾意見，同埋咧亦都可以提出佢哋嘅睇法。咁喺呢方面可能咧對各方面咧都係公平啲咯。 但係譬如你頭先講到，即係點樣去保障啲小業主咧？其實已經有一啲主力去做收購重建嘅集團咧，話如果係真係可以降低到個門檻咧，就會令收購項目入邊嘅小業主咧下調個叫價，即係話咧，其實佢哋睇到呢條條例咧，係可以某程度上咧，可能係有利於佢哋用更加少嘅成本咧，就做到呢個強拍嘅。咁如果由呢個角度睇起上嚟，其實點樣可以保障到小业主的权益呢？譬如有一些人士提过，是不是应该定一些的条款，譬如是为小业主定下一个最低的保障金额啊，这样你觉得这些方法是不是行得通呢？ 最低那些呢就都看你定那个最低是怎样。刚才你讲话有些人来讲那个不会要求那个小业主要求的价格那么高呢，其实我相信呢就是最主要呢，即係因為你收購嘅時候，最終咧要去到某個百分比咧，咁如果係爭嗰個或者爭嗰兩個咧，嗰啲人咧可能訴求好高嘅，即係佢要求好高、那個價錢。我諗係指嗰啲。咁一般如果你個個都要求高嘅時候，根本就冇可能，亦都好困難咧，即係會有發展商或者收購者咧願意出咁嘅價錢，因為大家都知道最終嚟講，你個收購價佢都會平衡咧。就是话我收购晒重建之后，我其实赚唔赚到钱。如果赚唔到钱嘅，你出咁高价赚唔到钱嘅，咁佢唔会做㗎嘛。咁所以剛才讲个可能系只系反映某一个即系个别嘅小业主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咁、你话自己定一个，剛才我都讲返啦，你定一个叫最低，最低咩叫最低呢咁样。咁可能都有排拗嘅，有排拗。咁其实同一个评估呢，是一个合理的重建价值呢，刚才多特潘讲过的问题呢，就希望在这方面呢就不是说单一，即是在小业主方面呢也都是有专业的人士呢可以帮他们。咁令到大家对那个即是数字来讲呢都是理解。咁我觉得这样东西反而即是会好过，即是纯粹话我来定啦，咁这个最低，咁最终是不是最低呢，大家滿唔滿意呢？咁始終都係即係有個呢方面嘅即係未知數，可能亦都係最後有某啲人去定。咁呢啲係咪就係、是、每一個項目都可以呢？又未必㗎喎，係咪？咁所以最緊要我覺得係一個公平公正啫，嗰、那個數字。 謝偉銓議員仲即係都想理解一下，而家咧政府佢提出降低個強拍嘅門檻啦，但係其實你認為即係政府需唔需要進一步去交代一下，其實點解要降低呢個強拍嘅門檻咧？有冇去預計話，譬如呢個強拍嘅門檻降低咗之後，係可以多咗幾多嘅重建項目，從而達到咧利用私人市場力量達到市區更新嘅目標咧？同埋又需唔需要咧去處理一下，到底有幾多嘅受影響嘅人士會有機會係屬於租户咧？因為過往譬如提到強拍，即係租户係咪得到一個恰妥嘅安置咧？呢、这个都是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你又点睇呢？ 唔系，我觉得应该是在这方面的数据掌握应该未必是完全百分之百准确，但是起码呢在这方面都交代一下。因为你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希望加快个市区旧区的更新嘛，是不是？那你任何做这些事其实都是有个预计那个成效的。咁頭先正正呢，即係陳婉平你講呢個問題呢，就政府應該要做嘅，同埋要解釋俾大家知。咁另外就係話嗰個其中有一樣嘢呢，我個人嚟講係支持嘅，就但係 嗰、那個問題咧，即係我哋都希望咧，唔好太過多嗰啲所謂鉛筆式嗰啲鉛筆樓啊，太過一棟。即係如果係可以擴闊一個收購嘅，即係比較大啲範圍咧，無論喺嗰、那個成效、嗰、那個效率，即係或者喺環境方面改善咧，嗰、那個作用更加大。咁喺呢度嚟講咧，亦都令到咧嗰個重建嗰個價值咧，因為大嗰個地盤嗰個價值咧，一定係比一個即係譬如兩三千尺或者四五千尺嗰個地盤重建咧，係嚟得咧更加會係有益處嘅，咁亦都值錢嘅。咁喺呢方面對小業主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帶嚟一個呢方面嘅收益啊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即係亦都希望講多少少，即係點樣喺呢度咧，政府會做啦。因為除咗降低嗰、那個門檻之外，另外就會放寬相連地段強拍嘅申請要求。呢、這個其中一樣嘢都我希望政府即係喺度多解釋。咁另外咧就仲有就係、是、土地審裁處啊，嗰、那個時間啊，好多時候拖好耐喎。即係咁呢個都會影響嗰、那個，因為佢人手問題啦，我估計。咁要審議一個嘅時候，排期係幾耐下嘅。咁呢個都會令到嗰個市區更新嗰個進展咧，即係會有所影響嘅。咁呢個可能都要同時檢視嘅、 啊。謝偉全啊，頭先你講得好好咧，就話咧，即係如果保障小業主咧，咁即係係咪有啲專業人士可以幫佢咧咁樣？因為反商一定有好多差人士啊，或者專業人士幫佢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咧，如果係市建局咧，咁佢會即係有啲較為公平嘅即係評核啦，去揾幾個測量師，然後跟住咧就最高最低佢就除咗啦，跟住咧就攞中間五個咁樣，同埋去到真係去到強制收購嗰陣時候咧，小業主亦都可以揾一啲專業測量師去做一個評估，而嗰啲費用咧政府咧都會俾翻佢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去到強牌呢度咧。發展商收購咧又冇依一個機制，咁即係如果我哋將個門檻降低，即係話咧發展商更加容易收購到啦。咁即係話更加多小業主，如果佢唔想買嘅都要逼住買。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都應該有個機制，即係話令到啲小業主咧可以聘用一啲專業測量師專業人士，而啲費用咧就睇下點樣會唔會強化成功嘅時候咧，係咪都係發展商可以喺嗰個費用嗰度支付咧咁樣？ 我覺得呢個應該嘅喎，多特潘，好似頭先阿陳燕明都講個問題，即係最低嗰個數字，其實最低嘅數字咧，就係都係根據嗰、那個重建價值咧。咁如果即係你頭先講單一個測量師做，我哋咪唔信佢。但係大家都明咧，即係佢係可能係某個程度喺最後嗰個判斷咧，佢傾向邊度咧，可能都會影響一啲嘅。咁喺呢度嚟講，如果多一啲即係代表唔同。嘅有關受影響嘅咁做咧，我諗大家可能嗰、那個信服程度會加大。 冇錯， 咁呢啲應該做嘅，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呢啲費用咧，我記得我以前做發展商咧，曾經做過一個收購嘅，就係、是、我哋就出埋錢，就佢哋決定請咩顧問律師或者測量師，係我哋同佢出錢嘅。咁呢啲嚟講咧，其實係令到即係小業主咧對嗰個數字嚟講，對嗰個收購嚟講咧，更加係信服咯。 最後謝偉全好快地想你回應翻一個問題，就係、是、關於咧嗰個買家印花税啊，佢用公司名義去買咧，而家就係要俾噶嘛，咁即係變咗咧，佢要俾30%嘅印花税嘅税項。咁有一啲嘅舊樓收購集團嘅即係。公司咧嘅人士就認為咧，降低強拍門檻係有幫助，但係影響唔大。最主要就係因為咧呢個買家印花税呢個辣椒依樣嘢，你點睇咧？ 其實如果我之前咧喺辣椒嘅時候，我提出咧，如果佢哋係啲辣椒都希望咧，就係、是、供應可以增加多啲硬即係剛性嘅需求咧，就先可以照顧。咁從呢個原則嚟講咧，其實任何嘢去幫到去提。供更加多嘅新嘅單位嚟講咧，其實都應該有個機制咧，可以退翻呢啲辣椒嘅税咯。 好啊，多謝曬你，謝偉全議員，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跟住咧，我哋好快聽聽聽眾啊，潘永祥有位袁先生喺度啊，袁生你好。 我想講，只係好似提到嘅，香港舊樓咧就好殘，點解咧？因為前後左右樓咧就好興重建啊嘛。可能已經重建過一次到兩次㗎啦， 就打桩喎。佢打桩嘅時候，嗰間屋就震嘅，嗰啲柱啊、梁啊，經過咧就震到鬆曬、裂曬、龜裂曬啦。你唔係唔想維修，係根本冇法子維修嘅。 嗯， 所以香港五十年或者六十年嘅舊樓，其實已經係危樓嚟㗎啦。啊，分分鐘會自己咁冧落嚟㗎嘛。特別啲單棟式嘅樓啊。 咁所以你贊唔贊成卻把門檻降低呢？ 我係好贊成，甚至六啊十年嘅舊樓咧降到六成啦，啊， 嗯， 盡快重建啊，因為分分鐘會冧噶，所以單棟式舊樓。 好，多謝曬啊袁先生嘅意見嚇。潘永祥好快，即係係咪應該成個區域去考慮咧個重建嘅時候？ 都係嘅，咁不過問題就有困難咧，因為小業主嗰啲發展商咧，因為冇一個叫好似實踐局咁啫，最終如果收購唔到咧，咁咪就會有一個即係叫政府即係強行收購啦，即係即係收地啦。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咧，就係點會出現啲單支樓或者少啲咧？因為佢收收下，佢諗住全部收曬嘅，但係收收下收唔到嗰陣時候，咁佢個別可能真係得幾棟，佢都要夾硬都要去重建。咁所以的確有咁嘅即係單支樓嘅情況出現嚇。 好，跟住我哋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七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近康莊道嘅意外未清場，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碧街，西貢公路近萬公窩路嘅意外。令到現場改為單線雙程行車，龍尾分別去到窩尾和大網仔路近沙角尾，城門隧道去沙田方向之前管道內的壞車拖走了，交通回復正常。而獅隧去沙田方向管道內的意外都已經清場，龍尾去到窩打老道近聖座治大廈和觀塘道近德寶花園。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現在去到稅務大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京东集团163.3升1.3，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亚洲资源、麦斯资源、华夏文化科技、金石投资集团和中国游戏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鳄鱼戌、积木集团、佳民集团、如泰地产、百家淘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51.27， 瑞士法郎 1.012， 加元 1.383， 人民币 7.249， 英镑对美元 1.11，欧元对美元 0.974， 澳元对美元 0.6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港金是报15,17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24.08，卖出价$1,624.59，港汇指数报107.2，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打鼓岭道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同埋观塘绕道咧落太子道东嘅支路一段慢车啊。而家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现时太子道东天桥全封。另外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万公窝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分别排到窝尾同埋大网仔路近木棉山。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通往狮隧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沙田入口方面就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

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潘永祥啊，我哋不如又再倾下咧，施政报告入边啊，有关于基层医疗咧方面嘅内容啊。咁、因为咧，其实过去啦，大家都即系仲记得啦，之前政府咧一路都系好想即系发展呢个基层医疗服务嘅，尤其是咧系希望发展到一个即系比较有效嘅家庭医生制度啦，令到咧一啲嘅人士啊系可以比较及时地处理到佢哋身体嘅病患，就唔需要咧到最后出晒问题咧，就个个都涌入去医管局嘅公营医院啦，咁增加咗咧公营医疗体系嘅负担啦。咁所以咧，其实喺上届政府啦，已经系做紧咧一啲嘅地区康健中心嘅，就系期望咧去协助市民啦，好好咁样去管理翻佢哋嗰个身体嘅状态啦，同埋处理咧一啲系同即系慢性病相关嘅问题嘅。嗱喺今年嘅施政报告入边。咁政府咧就话咧会喺今年之内咧推出咧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嘅，就系用头先所讲嘅地区康健中心咧作为枢纽啦，去统筹咧市民提供嘅基层医疗服务。最重要就系要同私营嘅医疗界别一齐咧去推广咧一人一家庭医生嘅理念。咁具体其实会有啲乜嘢嘢咧？就系包括咗咧会成立一个叫做基层医疗健康管理局啦，就系专责去统筹咧管理公私营界别嘅基层医疗服务嘅。咁另外咧，亦都会打算推出一个为期3年嘅叫做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啊。其实系啲乜嘢嘢咧？就系话想由出年起咧转介一啲咧经过地区康健中心。你識別到係有高血壓或者糖尿病啊高風險嘅市民咧，就係做私營嘅界別，然後做進一步嘅檢查嘅。咁佢哋咧就可以喺私營嘅團隊嗰度咧獲得照顧治療啦。咁而政府咧就會資助大概一半嘅檢查同埋治療費用。潘永祥，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基層呢個即係醫療咧，真係要改革。因为咧，我哋而家人口咧越嚟越老啊，即系老化咧，大家都知道，即系而家有80岁嘅，其实都好多。咁所以好多，我哋知道好多慢性疾病啊、三高啊嗰啲，其实好多到60多岁咧就已经出现噶啦。咁你谂下，如果你话佢可以早啲，一早嗰阵时已经有啲基层嘅，即系一啲服务医疗服务俾佢，咁佢咧就好容易嘅。比如我哋睇到我哋一啲醫生啊、家庭醫生啊，咁定期咁樣幫佢做一啲檢查啊，咁就如果喺個病情初期嗰時候已經可以幫佢處理咗，尤其是比如你話高血壓嗰啲，如果去到後期咧，其實好危險嘅，即係如果一路你有高血壓你唔知的話，咁所以如果你能夠早啲俾藥佢食啦，知道佢嗰個情況啦，咁變咗咧一來對嗰、那個病人咧，即系可以及早医治啦，亦都可以减少个疫情嘅恶化啦，同埋亦都喺个医疗系统咧，就减少一啲即系好多大量到后期啦，就去医管局啊或者医疗系统啊，咁可能咧就即系动用咗好多医疗嘅资源咁样吓。 咁但係呢，如果根据返而家即係一啲嘅报道啦所显示嘅资料啦，咁就话呢係政府係打算呢将呢啲嘅叫做即係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啊，係研究呢一个适用嘅价格嘅范围嘅，预计呢每年嘅治疗次数上限呢可能係几次咁样啦，就估计呢可以惠及呢200万嘅香港人。咁但係呢度都要即係留意一样嘢，就係譬如头先讲过基层医疗嗰度呢就用一个地区康健中心呢作为枢纽啦，但係而家呢如果要去地区康健中心登记成为会员呢，轮候时间都唔短㗎喎，譬如交 早之前咧就已經有一啲嘅資料報道啊，引述衛生署嘅數據啦，就係話譬如元朗嘅以長者嘅健康中心為例啦，佢咧嗰個輪候時間咧就2017年嘅6.7个月咧增加到舊年嘅33.9个月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呢個嘅問題點樣去處理咧嚇？咁而另一方面啦，施政報告咧亦都提出咧就係關於醫療券嘅問題啊，因為而家醫療券咧就你係可以有2000蚊嘅，即係合資格嘅人士啦，可以有2000蚊嘅醫療券啦。咁啊，政府咧就打算實施一個為期3年嘅先導計劃，將而家每年2000蚊嘅醫療券咧增加到去2500蚊嘅噃。咁另外咧，亦都係容許咧夫妻共用醫療券，並且咧係擴大佢嘅適用範圍嘅。嗱，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又點睇呢兩個計劃咧？啊，無論係關於醫療券或者係基層健康嘅管理嘅問題啊，一啲嘅地區康健中心啊，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872311嗰講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啊，潘永祥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請嚟一位咧專研即係基層醫療嘅專家，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嘅總監李大伯教授。李大伯教授你好， 李教授你好， 李教授不如先讲个方向啊，喺个方向上面，政府话要即系做一个嘅基层医疗健康管理局，亦都咧会做一个基层嘅医疗健康蓝图，用地区康健中心咧作为一个枢纽，概念上面你点睇咧？ 但个概念系非常之好同正确嘅，呢样嘢我哋讲咗几十年噶啦，喺1988年嗰、那个。工作小組都講咗，咁而家最重要就係睇佢點樣能夠落地啦，咁樣就要睇依樣嘢。 但係落地嗰度咧，譬如而家根據施政報告嘅説法咧，佢首先就要由地區康健中心咧去識別佢係可能係有某啲特定嘅叫做即係慢性病啦，然之後先至轉介去個私營界別嘅，跟住咧佢就資助一半嘅檢查同埋治療費用。咁喺呢度你睇到其實有邊啲嘅關卡位係要特別留意嘅咧？ 但我諗一個康健中心咧服務。每一个区都几十万人口，如果正系佢去全部识别咧，如果你计下某慢性病嘅百分比，至少譬如都有10% 嘅 population， 用保守估计，根本系冇难，唔系难谂到点解 waiting time 即系个接候时间咁长。我谂个识别咧可以有几方面，一除咗之外，如果社区医生有时某一啲层面亦都识别到佢嘅话，咁有另外好多地区机构啊组织都做一啲普查。我諗識別嗰度有個嗰、那個有個疏失，我叫做係唔係淨係一定要係個康健中心？康健中心係一個樞紐，我諗嗰度有冇辦法互動咧？咁變咗個評估嗰方面，邊個幾時做啲乜咧？依樣我諗可以能夠統籌會比較仲好啲，或者個康健中心自己亦都有啲空間去睇下佢同邊啲機構合作、社區醫生嘅合作，咁令到識別嘅人咧。在什麼時候拿些什麼服務，有些未必需要很複雜的那個再個評估的，有些可能直接做一些事，我想這裡要大家要有個默契，我想那裡是比較緊要的，如果不是的話下下好像一定要去等，好像我們拿個籌又要看，可能他有時做的事是很簡單，譬如有些急的會不會在醫生的層面也可以快些去做呢？這個其實是要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個案裏面咧，就可以去再諗得做得比較嗰個協調，我唔係而家做得唔好，而係有個空間去創新一啲去協調嘅方法。 嗯， 啊，李教授啊，我想問咧，嗱，因為而家認識有啲長者咧，佢有啲長期病患嘅，咁佢咧就會定期咧就去醫管局嘅一啲門診咁樣。咁啊，即系一般嚟讲，都每3个月就复诊一次啦。咁啊，如果啲长期病患，包括就系高血压、胆固醇高啊咁样。咁啊，我见到佢咧有阵时最近咧又收到医管局嘅通知，就话啊，而家可以参与一个公司型合作，咁佢就可以去私家医生度睇诊咁样。咁头先你讲话筛选，其实系咪其实可以交翻俾嗰啲医管局嗰啲佢哋嗰啲医生，因为你而家啲。長者或者一啲長期病患者咧，佢已經定期咧已經係有復診噶啦嘛。咁係咪即係交俾佢哋去做一個即係篩選，認為邊啲人可以參加依個即係公司合作，就變咗好過頭先我講就交俾一個即係某一個中心。咁佢因為個資源有限咧，都唔係咁容易篩選到咧嚇。 我諗啊，以往我以前喺英國做嘅經驗咧，依啲好多時慢性病咧，我哋會交翻佢嘅家庭醫生去做嘅。咁地區康健中心緊要嘅，即係譬如有啲負責可以幫到個西醫嘅，佢嘅統籌一啲檢查，譬如需要一啲譬如其他護理服務啊，或者營養師嗰度。咁變咗我如果我有今日我睇十個病人，可能佢有希望佢哋有自己嘅家庭醫生咧，可能當初都會有。如果有辦法去到佢嗰度，咁再由嗰度調翻轉行啦。家庭醫生可能話：，咦，佢需要去康健中心攞啲營養嘅服務啊，或者參加某一啲活動幫助佢啊。咁我可以兩邊走嘅，我覺得。咁正如你對於你講得好啱，即唔係一個一定要係咁行，即係條路可以好多。咁你變得容易好多啦，啲病人好快就散咗出去咯。咁依個係一個方案之一啊。咁所以康健中心都重要，因為佢有好多協調其他服務。譬如我自己作為一個社區醫生啦，咁我係可以自理去開藥，但有啲其他嘅服務，如果康健中心幫我做咧，我又省咗好多時間喎。咁如果我集中就係開藥、處方或者佢要做啲乜，譬如協調啲檢查啊，或者 check 其他嘅嘢啊，其他嘅配套咧，康健中心可以幫手，咁啊變咗嗰個咪流程咪順暢好多咯。 咁但係咧就有個問題咧就。如果佢用自己家庭醫生，咁你知咧，而家主要就好多時都係私家醫生咁啦。咁但係一般嚟講，你睇下，如果比如私家嘅家庭醫生，咁好多時如果佢即係睇呢啲咁嘅家庭醫生咧，咁話好多時都有啲長期病患啦。咁好多時咁，如果話啊，我有高血壓，咁我就refer 去一啲健康中心啊，或者公私營合作咁樣，咁變咗會唔會即係政府？會唔會即係冇咁大嘅資源去接收咁多嘅即係轉介嘅個案呢？ 慢性病咧，如果處理得唔好咧，最尾都係翻嚟公營機構，佢唔會冇咗嘅。咁如果能夠特別係我另一批人咧，係早啲發覺到佢有咧，而喺社區嗰邊又能夠處理妥當咧，佢最尾係唔使大部分其實都未必需要用到醫院嘅資源，因為醫院資源係最昂貴，而家最寶貴嘅。我哋係要需要係把關到佢，咁其實個資源始終都要用，爭在幾時用。如果佢並發症越嚟越多嗰陣時候咧，咁你一個用嘅資源仲大。大家知道每一晚入院啊，至少真係要幾千蚊真正嘅成本。 冇錯。 咁如果你減到佢入少兩晚醫院，其實資源好快要翻嚟嘅。嗰條數係要咁樣去睇咯，我覺得。 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呢？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跟我们谈谈的。如果能够有私营的界别协助处理这些慢性病，又会不会可以缩减到我们公营医疗的负担？又或者是站在个人层面，你去复诊可能都不需要再即每次都等这么久了。大家又怎么看？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的。但李大伯教授，譬如刚才呢你讲到那个识别的问题，你又觉得呢如果只是靠地区康健中心咧，可能都会出现一个即系轮候嘅问题啊。咁譬如你亦都提出啦，可唔可以私人嘅界别咧都做到一个识别嘅角色咧？但你呢度又会唔会牵涉到咧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政府就系会资助佢嗰位嘅人士去私人界别嘅一半嘅檢查同埋治療費用啊嘛，咁我哋點樣去防止到？即係一方面一個嘅私家醫生佢去識別，佢原來係有需要去參加呢啲嘅慢性病嘅管理計劃，但係另一方面佢又可能係參加呢一啲嘅慢性病管理計劃之間嗰個嘅角色衝突或者利益衝突嘅問題咧。 其实最好咧，而家我哋喺有个科技啦，开咗科技，好多嘢都喺个电脑系统里边，公司型里边系统睇到晒个病人点走嘅，系咪点样走？如果佢有私家医生嘅参与嘅话，佢私家做嘅嘢我哋又睇到，我哋做嘅佢睇到，咁变咗就好清楚嗰个病人点行点走，佢有冇甚至我哋叫做一套 clinical audit 啦，可能呢个名称可能好惊啦，即系临床嗰个系审核啦，喺外国我哋做好多嘅。咁究竟一個病人佢個病情，佢咁嘅走，咁嘅治療，同埋最尾佢個有啲佢血奶啊，甚至驗血報告，最好驗血報告俾糖尿病，你有個指數睇到，咁你就知道佢嗰個係用得有冇個成效係點啊？有時或者佢嗰、那個、那個情況有冇重複啊？其實如果個制嗰、那個 system 喺度嘅，咁而家個標誌用我哋有先進嘅科技咧，其實 track 到嘅每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呢個重疊咧係可以睇得到避免。當然基本上佢。 自己用一些網絡以外的醫生，那這個不關政府事，政府就不需要資助，那這個是 他個別他自己找一些醫生，不是在網絡裡面，那這個就不同，政府就沒有資助，所以用了公帑也有個制度可以看到的。 嗯，但系讲到譬如嗰、那个要识别嘅疾病嘅类别，佢而家施政报告主要就系写咧高血压或者系糖尿病啦。咁但系实际你觉得嗰、那个范围系应该系点样定定法咧？有边啲嘅慢性病系应该列入去呢一个嘅先导计划入边咧？ 嗱，呢啲当然系睇一啲数据啦。咁我呢度又都有少少意见啦。呢啲病一定系我哋嘅 priority 啦，首要。但我哋开始即系作为一个基层医疗啦，我哋讲特首嗰度都讲到预防啊，预防有好多个层面噶嘛。你会睇到血压、糖尿三高，好多时都同一啲问题，譬如好似肥胖、体重控制、健康饮食有关。我哋会唔会再褪后一步？嗱，呢个就一个康健中心可以发挥嘅功能啦。亦都未必系一对一嘅。咁如果我早啲发觉作为家庭医生，啲人饮食有问题或者肥胖，特别而家讲儿童肥胖，廿几三十年喺呢个地区系爆得好紧要嘅，呢啲病人嚟讲咧，嗱而家唔系病人啦，过得几十年咧，所以睇到糖尿病血压高年轻化，而佢个个好多边过重肥胖，而减低个体重咧，其实对个治疗有帮助，或者预防佢发生。所以开始我哋喺基层医疗咧讲预防咧，系咪要褪后一条线，早啲识别有啲系高危人士？我哋嗰阵时做嗰啲咧，未必需要好多药物，可能好多。比如个辅导啊，点样帮到佢噶？呢个康健中心同家庭医生有一个好好嘅合作嘅空间啦。咁啊，因为我哋叫咗佢做啫。咁譬如有啲体重管理啊、饮食习惯啊、减肥啊嗰啲，咁你唔系话一喺医务所同佢讲几分钟就得噶嘛？咁但系都冇可能我哋开班噶嘛。咁嗰度亦都系康健中心发挥，所以我觉得呢个前卫啲睇个预防，褪后条线，咁你仲可以用一嘅资源咧，帮咗好大批嘅病人。減少去患病，或者即使去患病都冇咁嚴重，咁亦都可以喺社區嗰度照顧到佢咯。 嗯，即係話唔單止係淨係處理一啲咧要食藥嘅慢性病，亦都係一啲可能會變成另一啲嘅慢性病嘅健康管理嘅工作咧，都應該要處理埋。 因為你所有嘅三高啊、中風，全部睇到都同你生活習慣有關，而呢啲生活習慣係好早已經發現到，咁早啲我哋做到咧。其實依個先係根源，有好多研究都係咁講，但我哋又要等佢點樣落地啦。我諗康健中心、社區醫生係一個契機嚟嘅。 嗯，好啊，多謝曬你，李大偉教授傾到呢一度啊。李大偉教授咧係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嘅總監嚟嘅，發展基層嘅醫療，你自己點睇呢？一人一家庭醫生啊，其實大家。而家有冇呢个咁嘅概念呢？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呢发表一下你意见同睇法嘅，有七点钟新闻报道。 行规申述意见嘅时间等等。林汉豪话郊野公园边陲地带属于公园范围内，至于绿化地位于郊野公园外，原意系作为郊野公园同发展用地之间嘅平衡。他說綠化地本身生態價值較郊野公園低，昨日公布的熟地供應量即包括250多公頃綠化地，他在節目之後說未來不排除考慮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下午4點位于吕宋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吕宋海峡。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咧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葵翠村。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打鼓岭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啦。西行线解封，龙尾彩怡花园、观塘绕道通往太子道东嘅支路慢车，龙尾观塘码头以及启瑞九龙湾入口方面咧比较车多。隧道情况 方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见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丽港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界限街，沙田入口就见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接近海丰园。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顺利村，龙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车多，而家排到素屋村。东九龙走廊去启瑞方向近住新山道一段车多，龙尾学园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兆安苑。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来回方向都慢车，龙尾分别排到窝尾同埋津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哋将研究在科学园附近建造新一座创新斗室，以及在港深科学园提供住宿空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伤残人士， 拉； 老人家， 拉； 长期病患者， 拉； 痛症患者， 通通同我拉， 松佢啲筋。 电视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由物理治疗师与职业治疗师团队组成健康快活关注组，每集落区支援有需要嘅朋友，同时俾你学翻两招扛下身。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瑞文两个字，估啊！ 细杰考我唔到嘅马仔， 唔系 马场， 接近、哦、 接近马鞍山又唔系两个字、哦， 哇！咁都俾你估中。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鞍山探索馆嘅代表一齐讲下秋之鞍山游同好去处， 而我就约咗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环境辐射。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嘅好朋友骆文哲出场。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大家對於政府啊喺施政報告入邊咧，亦都有提到啦，發展基層醫療嘅，會做一個為期3年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就係識別咗嘅市民咧係可以咧去到一啲嘅私營嘅醫護團隊啦嚇接受治療，就係持續去管理佢嘅慢性病同埋預防併發症嘅。而政府咧就會資助啊大概一半嘅檢查同埋治療費用嘅。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欢迎长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方先生，倾咗先。 方 先 生 你好， 我想讲呢个资助嗰度一半经费，咁如果一啲特别嘅病人特别需要一啲 啲貴價藥物，政府有冇一個上限啊？呢樣嘢先緊要喎。如果有一個上限同埋係規定話要只係俾得咁多，其他啲要嗰個病人支付，咁會啲影響病人去嗰啲公私營合作噶咯喎。 不過啊，方先生呢度就要考慮咧，到底而家一般去處理慢性病咧，因為其實講緊慢性病啊嘛，咁到底係咪真係會用到嗰啲咁昂貴嘅藥物咧？如果根據翻咧有一啲嘅報道啦嚇，當然啦，詳情仲要有待政府咧去進一步同大家交代嘅。咁但係根據咧而家有一啲嘅報道啦，就似乎係講緊嗰個資助範圍咧，就唔包括啊，因為呢啲疾病而引發嘅其他併發症，即係佢譬如係淨係控制你。嘅高血压系净系控制你嘅糖尿病，咁就要考虑到底呢啲药物而家嚟讲系咪真系咁昂贵咧？吓， 咁我就问下位专家讲讲啦，医生啊，讲讲。 好，即系你系有啲担心个价格要封顶。 知啊，即系你资助嗰个经费系几多先有吸引力噶嘛？如果你资助得少嘅，咁人哋点解唔去邻政府诊所或者自己去睇私家医生都唔需要咁繁复搞啲咁嘅嘢啦？ 好多谢晒你啊，方先生嘅电话。不过如果潘永祥，如果根据头先有一啲嘅即系我引述啦，一啲嘅资料所讲啦吓，有啲报道就话，即系只系会包裹一个嘅慢性病，譬如净系包你管控高血压或者系糖尿病。嘅治療費用，但系如果你因為咁而引起併發症咧，就唔會包括係個資助範圍啦。 我諗都係理解嘅，因為咧一來併發症咧都好多樣啦，同埋有啲情況都唔知係咪去併發症嚟嘅，係嘛？因為有陣時咧，佢都唔知個根源係咪因為個高血壓影響到，因為糖尿病啊，或者係膽固醇高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再擴展落去，因為佢引申到嘅疾病咁样，咁变咗可能就好多啦。咁所以同埋亦都唔知道系咪真系呢啲慢性疾病而引申出嚟，因为本身一开始已经有啊咁样吓。 另外一个呢亦都系施政报告入面有提及啦，就系长者会比较关注，就系关于长者医疗券计划啦。而家呢每年嘅医疗券呢就系2000元嘅。咁政府喺施政报告入面呢就话打算呢系实施一个为期3年嘅先导计划，就系将2000元嘅每年嘅医疗券嘅金额呢增加到去2500元。咁个长者呢用咗最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预防疾病啊或者管理健康啊呢啲特定嘅基层医疗用途之后咧，咁多咗嗰500元咧就会自动发放去个户口咧做嗰啲嘅用途啦。咁即系话简单嚟讲，增加咗医疗券嘅金额，系期望咧啲长者可以做一啲叫做管理健康或者预防疾病嘅嘢嘅，就唔系净系俾大家咧去真系有病啦，可能真系要见私家医生嘅时候啦，就去使用嘅。咁呢个第一点啦。咁而第二点咧，佢亦都系容许咧夫妻共用医疗券嘅。嗱，潘永祥而家咧医疗券咧最高嘅累积金额咧就系8000元啦。咁如果假设一个极端嘅例子啊，即系两个人都唔用，然之后咧就合并去医疗券，咁佢就可以有16000元嘅医疗券嘅金额咧去到使用噶咯。 咁当然呢个就数系咁计啦。咁但我相信咧，即系好多长者咧，即系未必好多咧都未必系够用添啊，系嘛？因为好多时佢伤风感冒啊，睇一次医生都系200-300元啊咁样。咁尤其是长者好多时佢都会疾病多啲啦。咁如果你话佢，几年都唔用，而去到凑到8000，而两夫妇都唔用，去到16000咧，我相信呢啲案例啊，即系个案，应该唔会好多嘅吓。 咁另外呢就係呢个优化长者医疗券计划呢仲可以扩大适用范围啦，去到一啲叫做认可医疗专业注册计划，即係一啲听力学家营养师临床心理学家同埋言语治疗师，同埋一啲经过专业评定并提供嘅医疗设备，例如呢譬如助听器咁样呢，都可以系个资助范畴嚟噃。咁大家又点睇啦，呢个又会唔会帮助到长者呢？1872311，大家去电话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我哋不如就请嚟咧，就系呢个即系好关注医疗券计划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啊，连伟桥你好， 连伟桥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系初步对于优化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啲咩评议咧？ 当然我哋支持嘅，即系医疗券有额外多咗金额，多咗资源，咁大家都开心嘅。咁但系即系长者第一个反应都系话， 要有條件㗎喎，要一定係做啲預防嘅嘢㗎喎。咁如果我去即係攞多咗錢去做預防，真係驗到有咩事嘅話，咁我治療嘅錢咪少咗囉。咁所以其實都擔心，頭先都有講過嗰個金額嘅問題，因為即係攞咗啲錢去做預防治療就少咗啦，而而家好多治療呢就喺公立醫院係等好耐，譬如即係眼科等三四年，咁可能中間去咗私家嘅眼科嗰度睇，咁其實已經去咗千幾蚊。咁另外譬如牙科啊，咁呢啲亦都係冇呢啲服務啦，咁變咗其實可能你出去補兩三隻牙咁已經冇咗。咁所以即係都係關心個金額，雖然有多咗係好，但係可唔可以無條件咁樣多呢，唔好影響到攞嚟做治療嘅錢呢咁樣。 嗯，但系呢个又会唔会系同佢个原意系相反呢？因为即系而家政府就推行一个预防嘅概念啊嘛。咁如果你能够系管理好你嘅健康嘅时候，你会出现一啲疾病嘅几率咧会降低或者系延迟。其实对于嗰一位嘅长者本身都系有一个得益嘅，去做一啲嘅即系健康管理嘅项目嘅时候。 其实是的，所以我们觉得两样都应该做的，就是做治疗的钱要提升啦，那另外再额外有一些鼓励是等长者去做预防的，那可以两样同时都做。那另外就是关于做健康管理啊或者预防，其实到底个具体的定义是什么呢，那我想现在很多长者都在想着，那其实都挺难分的，有时即系就算系普通市民都未必清楚咩为止健康管理咧，边只服务先系健康管理服务咧？咁对于长者，可能佢哋即系教育程度啊，或者冇屋企人帮手啊，就更加难明白。咁有时譬如有啲譬如去中医睇个平安脉，咁呢啲属于系咪预防定系治疗咧？咁其实呢啲都好难界定。咁所以具体操作嘅时候，即系都要定得清楚啲咯，同埋。即係都擔心會唔會有濫用呢，即係可能本身唔係預防嘅事都寫做預防，咁就即係幫長者攞多啲錢啊，咁你又幫我幫襯多啲啦咁樣。咁呢啲其實真係要好小心囉。 連慧喬，你都覺得好啱嘅，因為我識得好多長者呢，即係如果佢真係有病呢，佢就傾向於呢，即係願意去花啲錢，或者喺醫療券嗰度扣啲錢去睇嘅，因為佢確實實知道自己病㗎嘛。但如果你話即係做預防嘅，可能做啲檢查啊，即係自己有冇三高啊，即係做一個預防咧。唔好話長者啊，我識得好多，就算係年青人咧，即係中產啊，佢都未必啊。你話無端要我呢三四千蚊，即係驗下有冇高血壓啊，或啲心血管咧有冇塞啊咁樣。咁所以何況長者，大家都知道佢都已經冇入息啦，咁啊靠嗰啲醫療券去醫病。咁你仲要去喺一筆錢嗰度扣出嚟啦？我相信絕大多數長者都未必願意，反而會唔會即係話政府會唔會即係好似我哋有啲疾病，好似譬如話大腸啲腸癌嘅即係大腸癌嘅篩選啊咁樣，係啦，因為呢啲如果一有事咧，其實醫療系統嘅負擔都大嘅，咁反而會唔會即係覺得政府係咪即係可以諗下一啲喺啲三高或者慢性病呢啲，系咪可以即系免费或者一啲好少嘅费用，等佢哋可以做一啲检查，而鼓励啲长者咧可以即系做一啲定期嘅或者一啲预防性嘅检查，令到个医疗系统咧即系个负荷会减少咧吓。 系非常赞成嘅，因为真系嗰个基层医疗系我哋发展得好慢，咁其实个风气系未成行咯。咁即系有病就睇医生，咁大家都知啊。但系問題係冇病要預防，或者有慢性病要去護理，呢啲就其實即係個風氣未成熟，咁所以即係要點樣去鼓勵呢，即係有好多方式其實都可以嘅。頭先你講即係做一啲特定嘅預防計劃，譬如大腸癌篩查啊、子宮頸癌啊、乳癌啊，咁呢啲當然係可以啦。咁另外即係彈性啲嘅，譬如今次講話醫療券有啲用嚟做預防嘅獎勵咁。呢啲亦都可以啦，但系我想讲咧，系因为个风气其实未喺度，咁其实长者个即系都唔知去，都唔知应该做咩检查，咁亦都即系唔知去边度揾呢啲检查，咁所以好重要就系、除咗今次话有多咗资源啦，多咗500蚊啦，除咗资源之外，好重要就系有啲配套啊，即系譬如可能系康健中心可以有啲护士俾啲建议。 或者是家庭医生根据某些指引给一些建议，甚至是即系长者中心嘅社工可以俾啲建议，即系受过训练啦。即系因为如果你淨係俾资源，但係冇配套，冇人教佢哋用，冇人帮佢哋揾，咁变咗就好似之前医疗券咁样，即系大家都见到就係俾咗啲资源，但係大家唔识用，咁结果就即系有啲奸商就滥用囉。 嗯，另外一个就是夫妻共用医疗券啊，咁呢个嘅做法你自己又点评议呢？ 其实都是多了弹性的，因为很多时夫妻里面都有一个是比较主要是被照顾的，即是可能身体差一点的，那如果共用的话就可以身体好一点，那个可以给他用啦。但 是都是担心个操作的细节，譬如即到底具体是怎样才可以用到另一半的那些医疗券呢，那会不会到时有些争议呢，啊为什么你用了我的我都不知道啊，这样。咁另外就係、是，即係頭先你哋都提到嗰個金額呢，如果真係咁極端呢，即係儲到萬幾蚊嘅話，其實都未必係醫療券嘅原意係俾大家儲到成萬幾蚊囉。咁同埋即係唔排除有啲長者，譬如可能我要整副假牙嘅，咁而家政府未有資助嘅，咁佢真係特登去幾年，都兩公婆都幾年有病都唔睇醫生，特登儲到萬幾蚊，就係為咗去做啲好貴嘅嘢，譬如整假牙，譬如做個白內障手術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最後個制度係導致大家有病都唔睇醫生，或者唔做預防，特登儲埋啲錢去做啲好貴嘅嘢，咁可能又會違反咗原意咯。咁都係希望另外即係多啲鼓勵去預防嘅措施，就唔好等大家儲啲錢啦。咁同埋其實個金額咁大嘅時候都要小心，就係會唔會有啲濫用嘅情況，就即係一俾人呃就呃埋先生或者太太嗰份啊咁樣。 好啊，多谢晒你，连伟桥倾到呢一度啊。连伟桥咧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嘅，187231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想发表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潘永祥有位听众朱太喺度啊，朱太你好， 系朱太你好， 系你好， 你好，系请讲啊。 系就我想反映咧，就关于个医疗券噶，你等等我删咗心机， 系好，唔该晒吓。 我一直都想反映这个医疗券，好早我已经打了电话去你们这个写字楼，已经好早几年前讲了医疗券呢，它就2000元给一个老人家， 你可以讲话好像很多，其实就不是的，就看看你们怎样用。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自由风话呢，300元至200元看私家医生是没可能的事的。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医疗券，他们收医疗券，好像我们以前的长者用呢，就是200多、300多已经多了。加上进去那里看呢，就是那些医疗那些。咁佢呢就睇到好夜下嘅，咁睇到7点钟啊，咁但係加下每次一入去呢，差唔多呢你攞多隻藥或者多少少嘢呢，就要成600-700啦，700-900啊，咁你哋俾2000元，咁我本人嗰次入一入去，嘩攞咗咁多，第一次700-900咁樣呢就冇乜事都唔睇住啦，咁另一次呢就600-700，咁嘅時候你話點可以用到200元、300元？如果有，你真係話聲俾我聽，邊度可以睇到咁平啊？因為佢個已經個價錢係漲咗啦。咁仲有一樣嘢咧，佢好似家下剩翻1000元，我扭親腰痛我都唔睇啦。因為咧喺公立嗰啲咧，佢有個物理治療啊，好好，亦都有好多嘅CT 啊俾你做。但係我哋長者打唔夠針唔去得。一針又唔得，二針又唔得，咁樣咧就一定要你，所以變咗嗰、那個譬如物理治療啦，就一路壓後啦，壓後已經壓後1年2年，你諗下2019年開始，咁你要睇物理治療得，出面大把幾千蚊啊，一個鐘頭啊咁。唔出奇係有啊，咁但係你呢個醫療券係幫到少少啫，最多每一個老人家都話，我嗰陣時都未經歷過，已經有老人家同我講，佢話2-3個回合就冇曬，仲要洗突。咁好似你話俾2000元，咁我先生嗰陣時，咁佢又身體好啲，咁佢又冇乜點樣有事，咁佢咧就佢又真係好似你話齋， 剩咗都有4000蚊咁，突然間整牙嗰啲又要雙牙又要倒牙根，咁嗰度咧就話要佢冇收多，係好老實，咁啊10000銀。萬一啦，唔知萬一定萬二啦。咁我先生就用咗個4000蚊，其他嗰啲就俾現金嘅。 係，即係變咗佢就即係用曬嗰個嘅剩餘嘅醫療券金額咧，去做佢嘅治療個牙嗰個方面嘅問題啦。咁啊，多謝曬你啊，朱太有廖先生，廖生你好。 系、hey, 你好啊， 你好廖生， 主持好。 系、 简单想回应一下之前你哋倾过。那個叫做醫療地區中心的 地區康健中心係、 地區康健中心咁、其實前陣子我都帶過屋企人去即係去睇過用過佢嘅服務嘅咁、但係咧個重點其實佢個原意好好嘅，即係希望即係預防勝於治療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我哋發現去到嗰度其實第一啦，嗰、那個中心本身其實係地方唔係好大嘅啫。咁而設備亦都係好有限嘅、即係可能望望佢都係幫你度返血壓啊，問返你嗰個睇病歷個記錄啊，度下身高啊，磅下重啊，有個可能係一個叫做即係唔一個唔係醫生嘅一個專業人士，可能係護士啦，未必我諗都唔係嘅，咁就會同你傾一傾，可能有咩健康嘅嘢你關注啊，咁、但係譬如好似我的情況就係話我阿爸其實是要去睇物理治療嘅，咁但係呢個中心咧，其實亦都連轉介嘅能力都係冇嘅。佢、只可能俾一個 list 你話啊，你可以睇翻街外邊有一啲嘅做物理治療嘅喎、咁樣。咁即係其實往往佢都唔能夠將嗰個病人去轉介翻入去一個一個公營嘅系統裏邊嚇。咁、其實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個病人可能都 prefer。可能我去睇翻我嘅公營醫療體系，咁即係可以切實幫到我哋嚇。咁、而至於我有少少建議咧，就其實當然啦，即係有好多一啲病，其實依家政府都做得好好嘅，即係譬如有啲系統性嘅、即係譬如我嗰期好似大腸癌嘅，依家有個大腸癌篩選嘅、或者有啲子宮嗰啲個用嗰一類去喺大眾嗰度去撩到佢哋，然後去翻。公營嗰個系統去幫佢，可能就仲好過，即係其實原意係好嘅，但係最尾其實都係幫唔到佢哋，因為佢哋最後都係要排翻個公營嗰條隊去睇醫生咯。 好多謝曬廖先生講到佢去地區康健中心嘅經驗嘅陪家人去嘅。有嚴小姐，嚴小姐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 我想讲下咧，政府个2000蚊咧睇私家咧真係好易使曬、 醫療券 啊。醫療券，即係我自己啊睇咗幾次中醫啊，已經使曬2000蚊，自己另外睇咗2次，自己貼錢睇。因為嚟講，你幾中醫咧幾百蚊睇一次，即係唔係話貴，係我哋樓下嗰啲車咧一個禮拜嚟一次，咁、佢開7日藥，就300幾蚊睇一次。咁、你如果針灸埋咧就400幾蚊，即係我覺得個2000蚊唔係好襟使嘅，就我自己都睇咗幾次，跟住咧自己又再睇咗2次，自己貼錢，足足都使咗2000幾蚊啦。因為我今年先嚟攞我啲醫療券嘅咋，我覺得嚟講啊，真係好鬼快使曬。如果你話睇醫生。根本上睇一次醫生都幾百蚊，又好鬼快使曬噶啦！我想講咁多啦。 好多謝曬啊，嚴小姐，即係潘永祥似乎都有啲極端喎，有啲市民會認為個金額其實不足以去資助佢哋啊。 其實我身邊啲長者咧都係咁噶。即係我有啲長者咧，就去即係又有行山啊，又打波啊。即係一年佢都我都唔見佢有睇過醫生嘅。即係如果你話儲10000幾蚊咧，真係唔出奇。但係好啲咧，我就見佢咧成日都睇醫生嘅，一個月咧都睇2次。咁同埋有啲有特效藥啊，有啲同埋有攞幾隻藥啊，因為幾隻長期病患啊嘛，咁真係一次真係好容易4000-5000蚊用咗噶啦。 咁所以呢個就真係要視乎翻咧每個長者佢自己個獨特嘅情況啦，同埋佢嗰個身體質素啦。咁但係啊，醫療券計劃佢話到底具體會係點咧？睇下遲啲政府進一步交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政府批准十一月举行的国际七人榄球赛举行期间，可以在大球场的观众席范围内进食和饮用包括酒精在内的饮品。赛事下个月四号至六号举行。香港榄球总会行政总裁麦伟斌说，相信集现场饮食、音乐和竞技的七人榄球赛能够炒热气氛，入座上限是八成半，剩余门票有限。榄总说，所有入场人士都需要在进入大球场之前出示快速测试阴性结果，测试棒要记录姓名和日期及时间，再拍摄照片并且储存在手机，以便工作人员查看。入场的人亦都要使用安心出行，符合疫苗通行证规定的要求，同埋喺饮食以外的任何时间戴口罩。旅发局落实在十二月举行香港单车节，旅发局宣布十二月十八号举行的单车节再次以三隧三桥作为活动的路线，覆盖六个区多个地标，包括青马大桥、丁九桥和昂船洲大桥，以及 ICC 环球贸易广场等多座建筑和主要干道。活动将会设有50公里组和30公里组给公众报名，旅发局稍后公布详情。彭博报道，2008年电影《蝙蝠侠：黑夜之神》原定下个星期在户外场地重新放映，但是遭到通讯事务管理局辖下的电影、报刊和物品管理办事处取消有关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这个并非由局方决定，本港有既定机制处理电影在某个时候放映是否适合，作出合理和合法的要求，过往所有电影都是经同一机制处理。对于流行文化节首阶段集中60至90年代流行文化，年轻人是否缺乏共鸣，杨润雄说，当年本港歌影视文化影响深远，首阶段集中重温当时的文化发展，以再一次带动大家的记忆，重新将当时本港的光辉展现眼前，亦都是对新一代艺术文化工作者有鼓励。英国首相蔡惠斯宣布辞职之后，执政保守党将于下个星期举行新党魁选举，可望下个星期五得出最终结果，当选人将会是英国六年内第五位首相。有意参选的人需要最少拿到100名党内议员提名才能够成为候选人，假如有3名候选人，保守党议员将会在首轮投票淘汰得票最低的人，再在次轮指示投票表态属意哪一位，再交由全国党员网上投票选出新党魁。提名期直至到当地下个星期一下午。前财相辛伟成和前首相约翰逊都被视为潜在热门人选。卫报引述和约翰逊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约翰逊认为比他再次入主唐宁街首相府符合国家利益，有支持辛伟成的前大臣就质疑约翰逊极不可能拿到足够的提名参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南行去狮隧嘅龙尾啦，排到去丰盛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就排到去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近住虎山道有交通意外，所以而家通去荃湾同埋狮隧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有车龙噶，排到去顺利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

较早之前咧，有七名嘅医生啦，就涉嫌咧滥发免征纸啦，而被警方咧系调查同埋拘捕嘅。咁稍后咧，政府就宣布咗啦，将佢哋所发出嘅20,000+嘅新冠疫苗医学豁免证明书，即系我哋叫俗称免针纸咧，系宣布系即系失效嘅吓，系话作废嘅。咁呢个嘅决定咧，就引嚟一个市民啦，郭卓坚嘅司法复核啦。咁而今日咧喺法院度咧就法官咧系颁布咗个书面嘅判词嘅，并且咧系裁决咧就系申请复核嘅人士郭卓坚咧系胜诉嘅。嗱咁啊睇翻啦，即系喺之前咧嘅法庭嘅讼辩入边咧，其实究竟双方系点样讲咧？或者好简单地去引述一下啦，就系代表申请人嘅郭卓坚嘅资深大律师阿潘希就指出咧，司法复核嘅理据咧就系在于局长系冇权推翻免针纸嘅效力嘅。咁佢就话咧，即系呢个嘅决定咧系涉及到程序不当。咁佢就话个条例咧系列明咧免针纸嘅持有人咧系可以获得豁免进入处所啦，但系当局咧拒绝接纳涉案嘅免针纸咧，就造成豁免之外嘅豁免，法律上咧系属于走后门。另外咧，佢亦都话系根据香港法例第599L 章啦，即系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啦，系冇针对到咧冇一个针对性嘅条文啊，赋权俾局长宣布特定嘅免针纸咧失效嘅。咁所以佢就话局长咧无疑系用一个大刀阔斧嘅权力推翻咗七名医生嘅意见嘅。另外佢亦都喺庭上啦引述到咧就系卫生署一位嘅首席医生啦，系安妮嘅誓章啦。咁啊，恒安尼就承认咧，部分免针纸嘅持有人系有人系可能系有正当嘅理由咧豁免打针，但系就唔排除咧部分人咧系冇正当原因嘅。咁代表申请人嘅资深律师就认为啦，局方系冇考虑到个别嘅情况，亦都冇逐一检验咧，就宣告超过20,000+嘅免针纸全数失效咧，睇嚟咧系欠缺开放思维，先至做出咧一个咁样嘅叫做即系概括所有嘅决定。但是代表答辩方的一方的资深大律师就指出咧，就系话政府是因应疫情订立一系列的紧急规例，包括咧就系599F 同埋599L 啦。咁呢一位嘅答辩方的法律代表就认为咧，局长咧系具有一个广泛及灵活的权力，可以拒绝咧持有可疑免针纸的人咧出入场所，而局长咧系真诚行事，志在保障咧公众的健康嘅。咁佢亦都话啦，就系关于599L 章嗰度啦，佢就话系即系599L 章咧系冇列明咧局长有一个嘅权力嘅，系但系局长咧颁布免针纸无效咧系为咗弹性应对不同的情况。咁究竟今日啊个判词又点解会判处即系复核人咧系胜诉嘅咧？电话旁边咧即刻请嚟就系大律师严康卓嘅。严康卓你好。 系严康卓你好。 系主持人好。 系嗱，就介绍咗寻日喺即系前日啦，喺法庭上面咧，即系双方嘅理据啦。咁今日个判词其实究竟系点讲嘅咧？ 哦，其实咧，头先主持人嗰、那个复述翻两边嘅理据咧，都喺个判词嗰度咧，都好详尽写咗出嚟。咁啊，我都好即系觉得主持人做嘅功夫咧，真系已经系非常详尽啦。因为就算我睇完晒个判词咧，你叫我即刻讲翻佢哋两边嘅理据咧，都冇主持人嗰个讲法咧咁详尽嘅。咁基本上两边个讲法系咁，但系我再简单少少讲咧，就系其实政府一方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是前所未有的，必须要是有一个给个局长呢有一个大的权力呢去应对一些突发的严重的公共卫生事故。所以他们引用的呢就是一个大的条文，简单点来说一个大的条文。但是当然啦，上诉即是申请人那方呢就会说，其实在我哋大嘅条文里面当然讲咗局长有个权力去维系香港个即系公共卫生啦，但之后嘅附属嘅条例啊，即系嗰个 regulation 咧，其实就冇细致讲到咧，局长有去讲呢啲咁嘅免针纸咧系失效嘅权力嘅。 嗯， 咁当中咧最重要咧，其实系当中嗰个第17条。 嗯， 其实 當中係好清楚列明咧，有咩情況下我哋係唔需要疫苗通行證咧，就可以進入唔同嘅處所。當中當然其中一個小部分就係有一個免針紙嘅措施，而呢個免針紙根據17條所規例咧，其實只係得講咗必須係就一個註冊嘅醫生去發出啦。另外就係當中要列明呢一張免針紙有效期幾耐。除此以外呢，其實喺條文裏面呢就冇寫明呢有冇啲咩制度啊，或者佢個措施呢可以宣布由一個註冊醫生去做嘅免針紙呢係無效嘅。咁基本上呢，其實法庭呢最大嗰、那個論據呢，就係、是、其實亦都同意呢當然啦，我哋而家係喺個高等法院嘅原訟庭裏面，佢個判決就係話其實根據呢個好特定嘅條文裏面，的而且確係冇任何機制或者去賦予局長呢個權力去宣布呢啲免針紙係無效嘅。咁所以呢局方嗰邊所講呢，就係話我呢個都係屬於一個公共衛生嘅大嘅原則下裏面去嘅，必須要令到局長有適當嘅彈性。但是呢，我哋喺普通法裏面呢不嬲都有一個好慣常嘅原則同埋去演繹法律嘅，就係、是、當然我哋一個大嘅條文即係 ordinance 裏面佢有講一啲方向性嘅嘢，但如果有啲細緻嘅條文去講一啲特定嘅情況，必定係一啲細緻會係嗰個比重或者嗰個指導性呢一定係會高過一啲好大方向性嘅條文嘅。 係我想問一下咧，如果我哋明白啦，即係而家似乎打個法院咧，就針對嗰個法例，即係有冇賦予呢個局長嘅權力去宣布嗰啲免針紙無效啦？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喺我哋而家個普通法或者香港法例嘅情況之下咧，有冇啲情況咧，就話如果有啲好重大公眾利益，好似譬如今次我哋知道咁個疫情就會即係覺得唔係好。即係緊要啦，或者可能即係同一般傷風感冒差唔多咁，有啲人咁嘅睇法。但如果譬如我一從一個假設，譬如話如果今次呢一波疫情，呢一個病咧係去到一個階段，如果你感染咗，你就可能係接近咧冇得醫嘅啦，即係個死亡率好高嘅。咁如果真係發咗一啲咁嘅即係不當手段，即係話佢根本都冇做一個。正当嘅即系一个同一个病人去了解咗，佢而佢发咗出去，咁如果令到一个好重大嘅医疗嘅一个影响，咁嘅时候，即系局长或者可唔可以要求法院即系颁令一啲呢啲咁嘅免针纸系无效嘅咧？即系总管个法例里边冇呢个要求，即系冇呢一个赋予呢个局长呢个权力。 可以咁睇嘅，我完全明白嗰、那個。當然，我諗好多普羅大眾市民都會關注嘅，就係、是、尤其是喂，依、這個疫情可大可小嘅喎。而家就話緩和咗，或者而家就話我哋個打針嘅人數高咗，所以個情況冇之前咁嚴重。但係我哋考慮到好似以前再上一兩波嘅裏邊有一啲。即係老人家或者啲老人院裏面嘅大規模感染，亦都多人死亡嘅情況，咁所以係咪應該政府會應該可以再做多啲嘢呢？咁我覺得係嘅。咁但係裏面呢，如果我哋純粹講翻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同埋呢一個法規裏面嘅框架裏面呢，的而且確我哋嘅條例裏面呢係未賦予咗個局長呢個權力嘅。咁但係其實除此以外，其實當好似主持人講到一個咁嘅重大醫療事故或者一啲叫緊急重情況下，其實我反而會覺得其實唔喺呢一個法例嘅框架下，但反而係其實政府咧有權係根據緊急法咧去頒布一啲新嘅規則或者命令，咁其實亦都可以適當地解決咗個問題嘅。咁但係大家我覺得亦都要公道少少，就係、是。判詞裏面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正正點解呢一個司法覆核係體現咗個香港係一個法治水準好高嘅地方，就係、是、有啲情況可能係大眾或者市民都係希望發生嘅 desirable 嘅， 但係同希望發生，同究竟喺法理上是否合理咧？法理上是否係合法咧？即係喺呢個公共行政法裏面合法嗰個概念咧，係咪一樣咧？未必嘅。咁但係法庭喺呢個司法覆核裏面，佢所關注嘅只係政府或者政府官員某一個決定裏面是否公共行政法裏面嘅合法性嘅啫。至於嗰個後果咧，其實就並不是一個司法覆核裏面所關注嘅東西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正如我所講，呢一個決定喺公共行政法裏面嘅不合法，唔代表其實政府就冇咗其他可以做嘅措施啦嘛。正如我頭先所講，其實政府可以正正就係去頒布一啲新嘅命令、新嘅法規啊、根據可能係根據緊急法，甚至話即時做一個緊急嘅修例。咁其實就可以無論喺個結果上，即係亦都係大眾所希望所見到，亦都喺我哋香港作為一個不嬲引以為傲嘅法治中心裏面，亦都係喺呢個合法，亦都係令到公眾裏面大眾嘅福祉裏面都可以達到嘅事件。所以我唔認為呢一個判決係即係本身對於嗰、那個即係我哋政府防疫啊，或者對公眾防疫裏面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我反而覺得可以係撇開兩件事嚟嘅。咁當然可能會有啲人講，哦，有個咁嘅判詞證明政府錯啦。咁但係我反而覺得一個角度嘅就係咪不斷我哋有一個司法覆核嘅機制，就證明到我哋個公共行政嗰個管治水準高呢，亦都容納到我哋即係每一個機構每一個人都係我哋做咁多決定，咁可能因為唔係個個都係律師嚟㗎嘛，咁可能有時理解法律上裏面有少少偏差，咁但係正正就係我哋有法治，所以無論市民或者其他人士覺得有問題嘅，佢哋可以提出嗰個覆核。咁當然永遠永遠，我覺得一個社會必須做到一個平衡啦，即係咪我哋不斷做司法覆核係會拖慢咗好多對公共服務或者對呢個市民大眾福祉有用嘅措施，係一個極端。但另一個極端就係，如果我哋喺政府裏面任何嘅官員，佢哋做一啲決定，可能佢哋理解法律冇咁精准，或者当中做嘅决定就可能因为大家面对呢个疫情都系大家都未有一个好全面嘅经验，全球都冇嘅。咁当中嘅措施有少少偏差。咁当然法理上嘅基础唔够稳固嘅，自然系有一个机制咁去做翻。同样地，甚至有完呢个判词嘅，咁其实法治必须系两面嘅，并不是话有啲人我想呢個結果贏咗就係有法治，輸咗又冇法治。咁正正其實政府，譬如當政府嘅律師研究過，認為有一個上訴嘅理據，咁佢哋做上訴，正正亦都係體現咗法治嘅。咁所以我反而想帶出一點嘅就係話，一個判詞係唔會影響到我哋香港嗰、那個即係、就是、防疫或者抗疫裏面嗰個大方向同埋個大措施嘅。反而咧，呢個判詞誠如法官所講咧，就係、是、體現到我哋嗰個高嗰個法治嘅基，即係高嘅法治意識，同埋我哋反而我會覺得係體現到我哋一個高嘅公共管理嘅水準。 好，相当之清晰，多谢晒你啊，吓严康卓大律师嘅吓，有机会再请教。咁啊，跟住咧，究竟今次嘅判决啊，喺病人嘅角度会有啲乜嘢影响咧？咁啊，潘永祥，我哋即刻咧请嚟系一个病人组织嘅代表，就系、是、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林志游啊，林志游你好， 系林志游你好， 你好， 系林志游，今次嘅判决嘅影响系点样？你点样分析咧？ 我諗嗰個嘅判決呢，其實就我諗都唔可以話邊度贏邊度輸嘅，即係其實都係相輸嘅。因為呢就即係當然政府輸咗啦，但係呢就嗰兩萬個市民攞住呢張免針紙嘅呢，都唔可以叫贏嘅。因為呢就其實佢哋攞呢張免針紙嘅有效期呢都係唔超過3個月，或者有啲可能6個月，不過少部分啦。所以去到今天，甚至呢個司法覆核未開始之前呢，其實可能佢哋已經係即係過咗期㗎啦。咁所以佢哋都係因為過期啦，而佢攞唔到即係其他嘅免針紙嘅話呢，佢哋都會面對個困難，就係話 即係去一係打針啦，一係咧就要去揾到醫生去開個另一張免針紙俾佢哋。咁呢個先就係一個困難地方啊，因為咧我哋見到個事情就係、是、如果有2萬個市民去揾7個醫生去攞免針紙咧，個效應就可能係根本出面嘅市場咧就冇醫生或者唔係好多醫生咧肯去做呢種嘅生意。咁所以形成咗咧，就只有少量嘅醫生咧去接到咁多嘅案件。 嗯， 咁亦都，我都有接到好多個案咧，即係佢哋都係揾，即係喺呢七位醫生去攞免針紙噶啦。佢哋都而家就即係都積極出邊揾，即係佢哋揾過另一位醫生寫，但係都係非常困難，因為好難揾到。 嗯，林志豪，你本身都是律师啦，其实如果根据翻今次嗰个法庭裁决咧，政府亦都系应该系可以透过一个嘅修例，即系行政会议嘅修例，就应该都可以好快地去重新，譬如赋予相关嘅官员有个权力，就系唔承认即系宣布呢啲嘅免针纸作废，其实都可以咁样做啊，透过修例。 是可以咁樣做，但係咧咁樣做咧兩個效應咧，第一咧就話，即係佢哋承認咗局長做嘅嘢係錯嘅，咁呢個會令到局長非常之尷尬啦，嚇、即係特別佢要承認佢係做錯，佢因此要用一個即係訂立一啲新嘅法例啊、緊急法又好或者其他方法咧，都會令到咧嗰件事情咧冇得去修補嚇。佢、如果覺得修補咧，就一係上訴，但如果上訴嘅話咧，你搞得嚟都已經係大半年咧，就變咗。只是用一個學術的考慮啦。第二呢，你是即係你係用一個即係正式的方式嚟去做，但我哋英文叫做 lawful but awful， 即係合法，但係咧嗰個表現出嚟嗰樣嘢咧就即係肉酸咯嚇。咁、所以我諗政府即係喺今次判詞之外咧，即係喺個敗訴嘅情況之外咧，其實都要重新考慮一下，係咪一個好堅持？呢、這個疫苗通行證啦，好堅持去即係推動市民去接種疫苗啦、去即係去我哋唔考慮嗰個復常嗰條路咧，因為我哋即係講緊即係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國家都已經係即係開放翻啦，咁我哋係咪都仲要去即係行一條好嚴苛、繼續嚴苛嘅條路，就係話將個疫苗通行證繼續收緊？呢條路咁路，我哋跟住打第五針、第六針咁樣一路落去，沒完沒了咧。我諗呢個即係喺而家個狀況嚟講咧，唔少市民、商界，甚至政府嘅專家咧，都講緊喂，我哋要復常，我哋要開放，我哋點樣走條路咧？咁我諗政府應該都係時候都要諗一諗啦。即係因為喺嗰個判詞入邊咧，都有一啲對政府係非常嚴苛嘅批評咧。呢啲即係我諗政府係非常之尷尬啦。 啊，林志豪啊，我想问咧，嗱，头先你都讲咧，即系有20000个呢啲免针纸咧，可能佢即系都喺出边咧揾唔到其他医生帮佢写嘅，咁所以先揾呢七位嘅医生啦。咁但系我想问咧，就即系话嗱，如果佢真系健康状况嘅原因，咁因为政府都出咗啲指引啦，咁如果真系界定呢啲咁嘅健康嘅状况，咁照旧就唔难揾到医生帮佢写免针纸啦。咁但系调翻转啦。如果佢唔係因為呢啲咁嘅健康狀況嘅時候，佢咪應該都可以打，即係覺得都係應該係打呢個免針，打呢個疫苗咧，因為畢竟疫苗咧都可以有一個保護，令到唔會有重症啊，或者甚至可能死亡啊咁樣嚇。 啱，我同意嘅，即係我哋都即係鼓勵市民喺安全情況之下咧接種疫苗嘅。咁所以如果佢哋認為佢合適，咁固然佢有憂慮咧，佢都可能即係去睇下醫生。然後咧就睇下需唔需要做一啲檢測，先至去做呢個接種疫苗。咁但係個問題就話，而家好多市民要去揾醫生去做呢個評估嘅話咧，即係醫生去即係知道你話想攞免針紙啦，或者做呢啲檢測去決定需唔需要攞，或者攞唔攞啲免針紙咧，嗰啲醫生都唔願意去提供呢個服務。亦都有一啲醫生咧，就即係見到市民，如果你有一張有效嘅免針紙，點解你揾我咧？咁當佢披露話係啊，我係揾嗰其中七位醫生其中一位開嘅，咁呢個醫生已經係即係立即去拒絕去開呢啲免針紙，所以而家即係佢哋面對困難咧，就係話即使佢哋想去做一個評估咧，佢哋未必揾到醫生去做呢個評估，去斷定佢哋咪適合。如果唔適合，固然就應該可以攞到免針紙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 似乎喺出面提供到呢個服務嘅醫生咧唔多，亦都所以點解我哋見到咧？點解有兩萬個人會湧去七個醫生嗰度去攞呢個免針紙咧？啊，當中可能有啲真，亦都可能有啲假，我亦都即係嘗試幫過一啲即係嗰兩萬幾個嘅其中一個去揾啲醫生轉介，咁都成功攞到免針紙。 嗯，好啊，林志游，多谢晒你倾到呢一度啊，咁啊，林志游咧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嚟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啦，当局咧系有责任保障全港市民嘅健康，就住今次嘅判决，会同律政司研究判词之后咧正式回应嘅。今日唔该晒潘永祥，拜拜。 拜拜。